上我明明白白的青春，到哪里找那么暖的手可以供应我半张的喜悦，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配得起我千山万水的旅程，